以流行，我想我们每一次都这样约好，每天我带给你不同的好听的有品味的音乐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约定，也是这首意大利歌曲的名字。 I love the classics。 弦乐与钢琴一层层的铺开，就如同这首歌曲的名字，也是这一系列剧集的名字，章鱼所隐喻的那样，就像章鱼的触角深入渗透到了音乐的各个声部，然后随着轰鸣感觉就来了。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Heart and I。 My Heart and I have wandered aimlessly beneath the weeping willow searching for the sun。 Time after time we've read each other in a dream and we have gazed upon a miracle of love。 作曲家最有名的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艾利奥·莫尼康内，我们这里听到的也是他的作品，演唱 Sting。 若不是帕瓦罗蒂的歌声出现，我真的以为是多尼采利的歌剧《拉美摩尔的露西亚》呢。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作曲家尼诺罗塔为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创作的那段爱情的主题。不知道这段前奏是作曲家尼诺罗塔原本有的，还是后来有人重新创作的，但是我觉得音乐中都是一种隐喻，隐喻的意思很丰富，音乐也是有历史传承的。意大利的电影音乐其实传承了意大利传统的音乐，像歌剧音乐，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正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，而《拉美摩尔的露西亚》是多尼采蒂在1835年9月26号他的歌剧举行的首演的日子，两者都是悲剧，音乐家把他们结合起来。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吧，就是我们来听听《拉美摩尔的露西亚》当中的这一段香烛已燃起，让我们感觉到歌剧音乐的不断进程与发展。前奏的部分是不是很相像？回到作曲家尼诺罗塔为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所创作的歌曲当中， sei suave dolcezza, forse invece amaro, forse suave puoi scoprire i tuoi misteri e al suo confronto tutto ti annoia i suoi regali fantastici attendi come le notti dell'epifania rimani sveglia pensando chissà che mai ti guarderà chissà perché nemmeno tu al cuore spiegartelo non sai. 这是我听到的最慷慨激昂版本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了，演唱卢西亚诺·帕罗蒂。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，此时的长笛演奏是意大利长笛演奏家安德烈·格里米内利。听到的好几段长笛 solo 的部分都是长笛演奏家安德烈·格里米内利，他十一岁就跟随两位大师学习，朗帕尔和詹姆斯·高尔维学习长笛。而说到这首作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格里米内利与帕罗蒂的合作还有一段故事。那是在1984年，刚刚20岁出头的格里米内利收到帕罗蒂的邀请，参加著名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音乐会。那次经历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，而以那次演出邀约为契机，两位音乐家开启了之后200多场音乐会的合作。 这是尼诺罗塔的作品阿马科德。我们对于当代意大利电影的配乐大师的了解并不够，知道更多的也许是艾利奥莫里康内，但是其实在他之前的还有一位意大利电影音乐的教父尼诺罗塔。不仅因为他创作了电影教父当中的音乐，同样他对于意大利电影配乐的影响非常深远。刚才我们听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尼诺罗塔的创作。来说说这部作品吧，阿马科德，这是大导演费里尼得奖的电影。这部影片是导演费里尼对于上世纪30年代他自己青少年的回忆和想象编织成了一幅关于爱情、政治、家庭、成长的多彩画卷，极具怀旧情调。少年的无忧无虑，少年的胡闹和机智，少年的春情萌动尽情展现。但是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这个少年，而是他眼中的镇明，一个个粗俗而快乐的群像，像做作的律师，自大的剧场老板，招摇的美女。影片当中显然有天堂电影院还有玛莲娜的雏形。当然后代的导演像托纳托雷也都是向大导演费里尼致敬的。这就是费里尼的电影阿马科德里面的原声音乐。而尼诺罗塔作为费里尼的御用配乐师，他的配乐对于费里尼的电影成功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。那在今天古典流行下半部分呢，还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意大利电影当中的音乐，其中也有尼诺罗塔的一个部分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 I love the classics。 山美最美在南湖，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，满载惊喜，真情期待。唐山等你来，我在南湖等你。 新郊度假好去处，金鱼凤山乐不停，与山景养生温泉，望蟒山层林尽染，看亲子游戏大闯关。度假咨询010-6071-1188。 世界著名芭蕾舞团诚意巨献，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，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。10月11日至14日，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，唯美再现古典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，全新舞美国际首演，10位首席齐聚亮相，雍容炫彩华贵，浪漫足尖演绎经典童话，恢宏场景点亮19世纪芭蕾之光。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，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温都水城带你嗨，大型水上乐园、佛系温泉、豪华客房，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。咨询电话8178-9506，8178-1111。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

本届花植节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7号，涵盖艺术家作品展览、生活美学大咖公开课、沉浸式艺术表演、美屋市集、音乐演出、美食沙龙等内容，在花植艺术的氛围中享受北京最美的秋天。除了展览之外，9月26号到10月2号每天还有4场跨界美学公开课，28位跨界设计师、艺术家将以个人视角，从思维方式、经营理念、执行力、技能学习、审美提高、宣传营销等角度分享跨界美学心得和经验。再来关注拥有15个国家1770多个月季品种的魏善庄世界月季主题园被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，这是继深圳人民公园、常州紫荆公园、北京植物园后，我国第4个获批此项殊荣的公园。全球首座月季博物馆也坐落在世界月季主题园。月季博物馆陈设部分分为历史、科学、文化、世界、人物、园林、生活、展望八个主题板块。与月季博物馆遥相呼应的月季主题园，还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主题展区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。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Oh, oh, oh. 人们说电影是反映人生，确实啊，电影是反映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在电影的光彩世界里找寻自己，找寻我们人生的意义。而这部电影，我们现在听到的原声音乐，却是超越了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人性的闪光，它就是意大利电影《美丽人生》。一直很喜欢这部电影，更喜欢其中的音乐。每每听到它，我们都感觉到人性的闪光。这原本是一个悲情的故事，但是却让我想到了含着眼泪的微笑。这原来是说莫扎特的。怎么说含着眼泪的微笑呢？本来是悲情的故事，却在影片当中，在音乐当中看到了满满的幸福感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我们此刻在电影《美丽人生》中感悟，为这部电影创作音乐的是尼古拉·皮奥瓦尼，他当然也是一位意大利人。1945年5月25号出生，自从米兰音乐学院毕业以后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为一些纪录片做配乐，成为了意大利电影圈炙手可热的专业配乐人。而他曾为多部电影担任音乐制作，而他略带伤感的音乐曲风也吸引了许多意大利电影大师，像马里奥·莫尼切利、南尼·莫莱利、朱塞佩·多纳多雷，还有朱塞佩·贝托鲁尼，以及意大利以外国家的导演们。当然，他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为导演罗伯特·贝尼尼的电影《美丽人生》所谱写的音乐，而这部原声也为他获得了第一座奥斯卡金像奖。在1997年他获奖之前，很多人都以为皮奥瓦尼是莫里康内使用的一个笔名呢。唉，其实意大利电影配乐家真的是数不胜数，在接下来还会为大家介绍几位意大利的音乐家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《美丽人生》的这一段，早安公主。 演唱非常优美，对不对？一歌剧，一古典，一跨界。她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跨界女歌手乔尔达诺·弗里帕，一位意大利歌者。刚才还在说，其实我们对于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家并不够了解，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等待我们聆听。像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1972年的电影《太阳神父》《月亮修女》当中的主题音乐，在这里被改编成了歌曲，而作者就是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家奥兹托兰尼。其实在当代，奥兹托兰尼在意大利与艾利欧·莫尼康内是齐名的电影配乐大师。奥兹托兰尼几乎与莫尼康内师兄师弟相称，两位电影配乐大师的生涯都是以轻音乐创作开始，然后横跨欧美。奥兹托兰尼从1962年进入电影配乐领域以来， 到今天已经超过300部电影、电视剧和戏剧当中担任配乐，而他的创作思路也是非常广泛。这里听到的演唱是跨界歌者乔尔达诺·弗里帕，意大利的跨界唱腔方式与其他欧美国家真的是不同，而这里听到的长笛演奏同样是上半时段我提到过的安德烈·格里米内利。他11岁时就写出一部清唱剧，后来到罗马省塞斯里亚音乐学院从卡塞拉和皮泽蒂学习，毕业后曾短暂留居美国，并开始创作电影配乐，一生共写了100多部，包括不少费里尼以及康斯维辛的电影，却以教父以及续集最为知名。他就是上半时段我介绍过的意大利电影配乐教父尼诺·罗塔。我们现在听到跌宕起伏的音乐来自于电影《教父二》当中的配乐。尼诺·罗塔的电影配乐更加具有意大利的民族特色，如果《教父》里昂不是发迹于意大利西西里，也许尼诺·罗塔的名字恐怕就难以被如此多的电影观众所熟知了。